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。 你这会儿是舒坦了，但这不亚于变相自杀。 有这么恐怖吗？ 都市生活压力大，很多人都会在吃饭前后给自己一个适当的放松，如走路、喝茶、吃水果、抽烟等，尤其是男性朋友更为典型。其实看似是给自己放松，却是谋杀你身体健康的凶手。饭后吸烟的危害比平时大十倍，由于进食后的消化道血液循环增多，致使烟中有害成分大量被吸收，损害肝脏、大脑及心脏血管，引起这些方面的疾病。饭后最好也不要饮用浓茶，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鞣酸，饭后喝茶就会使胃中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蛋白质同鞣酸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，影响蛋白质的吸收。饭后吃的水果会被食物阻滞在胃内，影响食物消化，若停留时间过长的话，易引起腹胀、腹泻或胃酸过多、便秘等症状。养生小贴士：良好习惯，拥有健康。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，饭后良好的习惯很重要，如饭后漱口能及时清除存留口中的食物残渣，以热手轻轻磨腹能促进腹腔内血液循环，加强胃肠消化功能，缓步慢行对食物消化和人体的休息极为有利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都陪你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一个姑娘经历了诸多的挫折，怎么也找不到成功的入口，很是迷茫。一次他到美国旅游，在旧金山市政厅参观的时候，信步漫游到市长办公室门口，他不由自主地敲了门，谁知一个壮实威严的保镖走了出来，惊问道： 小姐，我能帮你什么吗？ 他愣住了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顿了一会儿，心想既然敲了门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他精神十足地对保镖说：我能进去看看市长吗？保镖仔细打量了他一番，说道： 可以啊，不过你得稍等片刻。 说罢他用监视器和市长通话，联系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不一会儿，那个胖嘟嘟的市长大腹便便地走了出来，很高兴地和他一直拍照聊天，像一对神交已久的忘年交。那一次他特别开心，心情很好。美国之行后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：敲门就进去。再后来，他终于找到了成功的入口，他就是央视《说名牌》双胞胎美女主持人之一马蓉乔。简单生活格言：敲门就进去是一种难得的精神，更是走向成功的敲门砖。否则成功的入口永远在遥不可及的地方。长时间的坚持固然重要，但接近终点时的片刻决断往往更为紧迫和珍贵。我们也许有长途跋涉的勇气，有长期吃苦的准备，但有时缺乏的正是敲门就进去的精神。 说没问题，心里在流泪，恨自己，可是你 紧的